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大鲨鱼奥尼尔的口无遮拦让他在姚沙对决之前惹上了麻烦。6个多月前，奥尼尔在一次美国全国性的节目上，福克斯体育的一档节目被问及有关状元秀的问题，他回答说，告诉姚明，嘀哩咕噜，后头是一连串是美国人也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懂的啊，应该说吧，是一句不知所云的中文啊，谁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么12月的时候，他胡诌的刚才啊所说的那一段美国人也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懂的中国话，在福克斯体育频道的一个全国节目当中被重播，哎，这就引发了听众的回应了。一位名叫做埃尔文·唐的32岁德克萨斯居民，在第2年1月初写信给亚洲周刊杂志，谴责奥尼尔针对姚明的言辞是种族歧视。他写道，比如说如果一名白人球员当着黑人球员的面甩钞票，那会在全国引发争论的，但姚明是个中国人，亚洲人民是讲究公平比赛的。哎，就是尽管说啊，大家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句所谓的中文是什么意思，但总之是一种挑衅的语气啊。而且你要想说中文，你说清楚了呀，对吧？这显然是会引起歧义的，起码是一种不尊重，对姚明的不尊重，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哎，美国的全国媒体抓住这个争论话题，很快两个中锋间的对决几乎演变成一场种族间的论战了。当晚比赛前，无数记者围住湖人中锋，希望他就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奥尼尔告诉记者说啊，如果我冒犯了某些人，那么我道歉。这话呀，听起来仿佛是有点后悔的意思。哎，可是接下来就是他的自我辩护了。他说啊，说我歧视亚洲人，那简直疯了。我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我只是说笑话而已，就像个70到30的笑话，也就是70%的人会觉得好笑，30%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啊，所以说呢，可能那位先生认为我是不恭敬亚洲人，他就是那30%，他不理解我。那他的话越来越不像是在道歉了。他说那个写这封信的人不具备像我这样的幽默感。 回答完提问以后，奥尼尔走回球队休息室，滑稽地做一些中国功夫动作展示给媒体看。随后，媒体把目标转移到了姚明身上。他是否认为奥尼尔的话是种族歧视呢？整个赛季以来，姚明在面对媒体时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幽默，这让他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在比赛和训练结束以后，姚明会窝在更衣室的椅子里，摸着下巴，扬起笑容满面的四方脸，开始回答媒体的问题。在与2米28的竹竿肖恩·布拉德利比赛当中大获全胜以后，姚明没有洋洋得意，他只是说啊，现在我知道我不是联盟当中最瘦的人了。翻译潘有些小差错，一位中国记者帮他纠正，姚明就嘲笑自己的搭档说，我的翻译潘也是个菜鸟，我们都是菜鸟。姚明每到一座城市，媒体都会围住他，享受那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妙语。如何缓解压力呀？姚明说，睡觉。第一次吃感恩节火鸡感觉怎么样啊？有点干。或者说，你认为美国的风景怎么样？挺大的。姚明的话呀，仿佛成为了妙语连珠的代名词。其实啊，姚明很想逃避媒体的追杀，但是姚之队的顾问们却告诉他，只有在公众面前建立良好的形象，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因为美国和在中国国内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国内，这个害羞的巨人从来无需考虑自己的形象，他会表现得沉闷、内敛，甚至忧郁。后来，姚明对中国记者说，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根本无法回避媒体。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不直面一切呢？为他们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形象，让他们把你变得流行开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你将被他们碾碎。而现在，当记者挤过来想听一听姚明对奥尼尔和种族问题的评价时，姚明正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加入 NBA 仅仅3个月，他还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所具有的爆炸性。种族问题，姚明以前几乎从未想过。他是汉族人，在中国差不多70%的人口都是汉族，东部沿海地区更几乎全都是汉族人。在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融洽的。姚明知道，在国内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在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对沙克的话，姚明的评论是，我不认为那里面有敌意，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都在尝试互相理解。我想两种文化要互相理解很难，尤其是在人口数很大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然后姚明笑着取笑沙克那胡诌的中国话。他机智地说，我想大鲨鱼也知道了，中文很难学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中文。随即记者们爆出一阵大笑。对姚明这种自谦的魅力，所有反馈都是积极的，这也昭示着 NBA 是多么需要一个人来重振联盟。因为 NBA 的一切成功因素，他的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1亿美元，2002年涨到了25亿美元，而现在处于困境当中。在美国国内的电视收视率、球场上的上座率以及球票收益，在姚明到来的前几年一直处于下降之中。因为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那批英雄们，像魔术师约翰逊、拉里伯德还有迈克尔·乔丹都退役了。 NBA 新一代明星，比如科比·布莱恩特还有蒂姆·邓肯，都是天赋秉异的球员， 但是很难称得上拥有出类拔萃的个人魅力。虽然 NBA 的水准依然在全世界保持最高，比赛本身却经常陷入低比分的困境当中。联盟里越来越年轻的球员们拥有出众的身体素质，但传球、投篮这种基本技术退步明显。更让人头疼的是，列着球员恶习的清单就像他们的数据统计表一样长，从毒品到性官司，再到家庭暴力。波特兰开拓者队的球员就因为惹上了太多这种事情，在当地甚至被称为监狱里的开拓者。在很多球迷，尤其是那些在郊外寓所的起居室里看比赛的白人球迷眼里，姚明是医治 NBA 顽疾的最佳良药。为什么？形象阳光，有着上世纪50年代的团队篮球风格，谦卑而不傲慢，就连他的打球风格都是谦虚稳重的，他称之为蓝领的比赛。从来没有那种让球迷疯狂的飞来飞去的空中篮球。本质上讲，姚明是个反超级明星。球迷们，包括赞助商和 NBA 的官员，不可能从他的复古风格当中得到满足。 NBA 专门为姚明拍摄了一部他整个新秀赛季的纪录片，还在一部电视广告里让姚明带着一班裁判、吉祥物、球员打动作优雅的太极拳。在那部影片的片尾，姚明用中文说：“我爱这个比赛。”当然，这个比赛也爱姚明。在休斯顿，球迷们忘却了上赛季28胜54负的糟糕战绩，开始重新回到球馆，期待着22胜15负的火箭队能够战胜湖人，杀回季后赛。姚明加入球队以后，火箭还成为联盟最受欢迎的客场球队之一。从迈阿密到奥克兰，球馆里坐得满满当当。在奥克兰，他们还推出了将姚明的比赛打包的长城票，而且都是用汉语做的广告。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为这种姚明带来的狂热添油加醋的是那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们，他们开心地看着2米28的小巨人打破了对亚洲人的传统印象。2米28，姚明在那个赛季又长高了差不多2厘米。以往人们认为亚洲人懦弱，个子小，而姚明给出了有力的反击。这回终于出现了一个能代表中国强大积极形象的小伙子。在中国，姚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成为国家英雄，而他的球迷数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2002年12月，中国的一家网站对姚明进行了一次长达90分钟的在线聊天，有900万球迷参与了这次谈话，几乎让设在中国6个最大城市的系统崩溃。一场常规赛在美国的收视率通常是100万左右，现在同时能在中国吸引1500万观众，这个数字在有姚明出场的时候还能翻倍。中国正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位22岁的中锋似乎正在证明中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域当中与强大的对手抗衡。更出人意料的是，和亚洲沾不上边的美国球迷对中国新秀同样满怀热情。 小巨人让他们改变了对华人的看法，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那么矮小。随着姚明逐渐显示出成为沙克奥尼尔唯一对手的潜力，姚明成了球迷的宠儿，在全明星票选当中超过奥尼尔20万张。沙克奥尼尔曾经大发牢骚地说，是20亿中国人第一次能通过最新的 NBA 中文网为姚明投票，使得评选结果出现了倾斜。但是 NBA 官方则宣称，沙克奥尼尔在美国本土的投票数上也输给了姚明。姚明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他比赛当中的努力和个人魅力，种族也是一个因素。一般认为 NBA 是美国最开放的联盟，这里最早出现非洲裔美国人当教练、总经理还有老板。但是联盟仍然存在着数据上的矛盾，3/4的球员是黑人，但白人球迷的比例也差不多是这个百分比。还有绝大多数的赞助商也同样如此，就像查尔斯·巴克利曾经说过的，白人球迷可不喜欢看到那些满是文字、梳着辫子的家伙不断制造麻烦。当然，姚明既不属于黑人，也不属于白人。但那个赛季，当他处于闪光灯的焦点当中时，有评论抱怨说，姚明之所以能够赢得球迷、媒体和赞助商的青睐，是因为他基本上属于白人。他们说，就像整个在美国的亚洲人社会一样，姚明是一个少数民族典型，是一个好移民。他训练努力，团队至上，尊重教练。而 NBA 的官员们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不过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姚明与某些粗鲁的球员正好形成对比，而后者很有可能会吓跑赞助商以及那些能够承受联盟不断上涨的球票的富裕的白人球迷。姚明的吸引力还有一部分与黑人或者白人无关，而关乎于他来自那片神秘的国土。如果说姚明来自其他地方，比如车臣、智利或者芝加哥，他加入 NBA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赋予那么多的意义。但他是来自中国，这让一切变得不同。数以千计的美国商家已经扑到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当中分得一杯羹。即便是普通美国人，只要看一看沃尔玛和加德堡的货架上，几乎每件商品都有一个中国制造的标签，就能感觉到一个经济巨人正在崛起。当中国在美国人的思想里越来越重要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越发感兴趣。时尚杂志用穿着中国丝质旗袍领外套和绣花裙的好莱坞明星作为封面，撰写那些关于风水的文章，还有功夫大片、卧虎藏龙、英雄。虽然说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可在他们眼里，中国依然缺少一张能够辨识的有代表性的脸面。在美国人的脑海里，那就是一片人口众多的土地，有13亿的人口，却分不出谁是谁来。当2002年姚明登陆 NBA 时，只有很少的中国迷才能认得女演员巩俐。随便让一个美国人说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的名字，他们肯定无语。于是姚明几乎是被默认成了中国的形象。当众人期待着湖人同火箭大战来临时，没人能让姚明不去想这场战争，尤其是姚明的母亲。大方不断地冲着姚明唠叨，让他去看奥尼尔比赛的 DVD， 那是比尔达菲为他整理的，以帮助姚明备战。赛前一夜，姚明不愿意去想，一想到要和那个157公斤重的庞然大物对撞， 就让他不能安心。直到当天下午，他还是坚持那样。他本想小睡一会儿，可大方继续督促着儿子。终于，姚明把 DVD 放入机器当中。几分钟过后，他关上机器，将脑袋深深地埋入枕头内。有太多的理由会让姚明担忧了。最让人消沉的是姚明最近的萎靡，他撞上了新秀强。NBA 球队开始用球队的肌肉男来压制姚明，而中国巨人经过多年不停的比赛和新的商业合同而疲惫不堪，在对手攻击下失去了状态，他的双腿变得沉重，体力也在减弱。12月令人目眩的表现，场均17.5分，到1月份已经让人提不起兴趣，差不多是每场11分。姚明把这部分归咎于文化上的差异，他是在更讲究技术而不是力量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他说，通常我不太在意运用身体优势，但现在我不得不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了，这需要时间，然而危险却迫在眉睫。姚明将遭遇联盟当中最具身体破坏力的球员，需要让他立刻恢复体力。父母非常关心姚明的身体状况。当他父亲回上海时，同姚明从前的医疗顾问魏国平碰了面。在火箭同湖人的比赛前，大姚赶回休斯顿，随身带着一些能够增加体能、消除疲劳的冬虫夏草。然而，再大量的中国传统中药也不会比那晚姚明走上球场时所产生的肾上腺素更让他兴奋了。在球迷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奥尼尔走向姚明，在他耳边叫道，哥们儿，我爱你，我们是朋友。姚明也点头笑着。比赛一开始，奥尼尔甩开一切客套，立刻逼向姚明。对于姚明行动，书评家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姚明行动的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曾任美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新闻周刊驻上海主编，现为美国著名体育杂志 ESPN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记者。明天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笔触，感受姚明，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运动员群体。姚明行动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 小白兔，来来来，送你颗小药丸，吃完可。